树木的果实，一直被历代文人墨客所歌颂。柳宗元曾在一首名为《早梅》的诗中这样吟诵道：早梅发高树，回应楚天碧，素吹飘叶香，繁霜滋小白。送上一首《花与树》。 说你前世是一棵引拔茂盛的树，无意中被岁月吹到人间，变成一朵花。在美丽必经的路旁，盛开着你的芬芳。在寂寞的角落，你夜夜守候大树的梦想。你说你前世是一棵挺拔茂盛的树，无意中被岁月吹到人间，变成一朵花。当每一个秋天挣扎，你并不选择的家，你凄美的飘落在树上动人，成一部神话。每夜我在平静的日子里歌唱，每夜我在你泪光里开始迷惘。什么忧伤，什么漫长，也许欢乐不过是大梦一场，不遗忘。你说我的前世是一棵挺拔茂盛的树，无意中被岁月吹到人间，变成一朵花。你说你千年的等待不是采摘的幸福，你说你来世只愿接受自己的泥土。 变幻是自然界最平常不过的生态规律，从成长到飘落枝头，树叶的一生就仿佛是人类生老病死的轮回一样。人和树，人和自然，就是在这平凡的轮转中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四季乃至一生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，最后送上陈琳演唱的《叶子》。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，祝您好心情。背负。